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更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FM 98.2 AM 927就能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我们在网络直播平台同样可以进行视频的呈现，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曼宁同志呢正在导播间查询啊，一会儿曼宁就进来了啊，就会告诉大家，哎，这个限行尾号是多少呢？刚才我们俩争论了一番啊，我非要说是3和8，但是呢，曼宁说了昨天是3和8， 对， 今天肯定不是3和8， 那肯定了， 因为刚才跟高阳那个在导播间里还争论，高阳还说是3和8，结果呢 是4和9， 哎，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大家记清楚，因为从本月的8号开始，我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限行尾号的轮换啊。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我们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特别节目的第3期了啊。今天我们迎来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我们聊的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也想了半天，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聊的一个农村的话题。 哎， 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学生和农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碰撞出无穷无尽的火花。 哎，而且我发现哈，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穿的都衣服都是一样的，这个衣服有什么故事吗？ 哎，一会儿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好， 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揭开这两位同学身上穿的衣服的谜底。 好， 青年说，继续说。 爱如同烈酒，难免会宿醉。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凄迷，我闭上了 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一小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学生暑期实践特别节目的第三期节目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跟农村有关系。曼宁，你这个平时大学的时候上没上去过农村的一些小学去支教过？ 我没有，但是我小时候我奶奶家在农村 啊。 对，农村对于我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我很熟悉的。 是的啊，就是你是那种就是被教的那种，是吧？就是大学生过来教你。 虽然我这个小学没有在农村里面上啊，但是我在暑假的时候经常回奶奶家玩、 啊、 其实农村的这个学生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淳朴，而且特别喜欢你。 嗯， 而且他们对老师啊，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说真的是有一种温暖在里面。 是的啊、嗯、当在城市当中刚刚从高中的禁锢的校园里走出来的大学，这个走出来的学生们步入大学校园以后，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些群体去了农村、嗯、作为支教老师啊、去给大家服务，尤其是见到农村的小朋友以后，他们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的两位社员们、 哎、 我们有请他们，赵安南和于长奇，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对着话筒好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一五级的赵安南、 嗯、 我今年大四。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一六级物理系的于长奇，我今年大三了。 好的，一五级和一六级我们算不清楚，这样吧，让曼宁考考曼宁，一五级是大几？ 一五级不是大四吗？ 一五级大四是吧？ 对，一六级大三，一七级大二。 哦， 今年上的就是大一嘛。 好的，好的，明白了。所以就是一位是大三的学生，一位大四的学生。 哎， 哎呀，又是一位大四的学生， 又要给人家找工作了，是吗？ 又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了。 我们张厂长哈、啊、有一个爱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如果发现了特别优秀的这个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呢，张厂长特别喜欢给他推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平台媒体上面，给人家找工作。 那您这么一说，搞得我真是开工厂的、啊。 你说你是不是压力会很大？现在 压力微大一点，不过这些学生都是很优秀的。我们给两位一个特写镜头啊，晨曦社，晨是早晨的晨，曦是夕阳的曦。于长奇是晨曦社的社长是吗？ 啊，对，现在是。 现在是晨曦社的社长。这样吧，这身衣服也是晨曦社的一个社服是吧？ 哦。 啊，让长奇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晨曦社吧。 嗯，好。晨曦社呢是1997年建立，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这个寒暑假下乡支教的这些活动，然后除了支教的活动呢，我们还会开展像募捐呀、师风赛等爱心活动和培养这种教师技能的活动啊。然后在去年呢，我们还得了这个三下乡全国优秀团队的这个奖项和北京市青年服务国家优秀团队的奖项，可以说这两个奖项也是对我们支教的活动的一个肯定。 嗯 啊，然后我们的口号是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片晨曦，啊，希望用我们的爱心去温暖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让他们感到啊这种社会的力量，感觉到社会的温暖。 嗯，名字特别的好听， 对，而且97年就已经有了、 嗯、 可以说也有比较长的历史了。 是的啊、嗯、这身衣服红色的是你们的社服，现在是 对，新设计的一个社服、 嗯、新设计的社服、嗯、有什么特点吗？ 嗯，它在我们的前面是晨曦社三个字母的简写，在后面呢是我们的口号，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片晨曦。 你看，亏了来俩人，一个还能当模特， 对，一个负责讲解。 我听说，这个暑假晨曦社的社员们，去了河北， 对， 去了河北哪个地儿？ 平泉二道沟村。 平泉二道沟村啊，去这里支教了，支教了大概多长时间？ 半个月左右。 半个月，去了多少人？ 去了13个人。 13个人，感受怎么样？ 对。 就是我们大概坐了2个小时的车，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 嗯、 然后才到了群山之下的这个二道沟小学。 嗯， 那个二道沟小学呢，只有3排的房子，这3排房子就是他们所有的校舍。那边的老师也特别的热情，知道我们过去就提前给我们借了13张床，从老乡的家里面。而且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碗呀、筷子、电饭锅、炒菜的锅都拿到学校里来给我们用，啊，自己做饭用，然后特别特别好。那儿的孩子呢也特别，特别积极、阳光、向上，啊，虽然那里很偏僻，但是都特别有志向。每到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间，他们都会簇拥在这个校园的门口，只要这个校门一开，他们就会冲进教室，那种感觉就像是早晨的朝阳照在你的身上一样，就特别特别特别好。 他们很期待去上课。 对对对， 我能想象那种场景，就仿佛我们青年说节目，无数的听众 一开播的时候，无数的听众都竖起了耳朵的感觉， 打开收音机的感觉，期待曼宁老师到来的感觉。 那边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有志向， 嗯， 因为我们这次暑假有4支队伍，其中一支是我们这个河北平泉，然后那边的孩子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其实也会反馈给我们，让我们有改变，让我们有很感动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男孩子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男孩子叫刘宝福，他是他们家的老大，他们家有3个孩子。然后我有一次带着他们班的同学做这个思维拓展的游戏，然后有一个环节是让他们想象一匹骏马，然后这一匹骏马呢， 可能经过了很多很多个地方，然后最后的落脚点就是问大家，你们想象的这匹马最后站在了哪里？然后其实每个班我都有做过这个游戏，然后大家的回答大概都是这匹马站在了沙漠，这匹马站在了草原，这匹马站在了花园。然后那个孩子站起来的时候说，老师，我想象到的这匹马站在了祖国的边疆。其实当时我就感觉我内心触动到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果然就回答出了让我意料之中的答案。他说因为我想成为一名军人。然后后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男孩子，他 不爱说话， 对，不爱说话，然后平常上课也不爱举手，非常非常的内敛。然后有一次赶上刚好要他轮到他回答问题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胆怯，也不愿意站起来回答。我就说你不是要当一名军人吗？那你第一步就要学会勇敢啊。 对啊， 他一下子就站起来到讲台上去回答问题了。当时那一瞬间我觉得一个梦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力量感。然后那一天之后我就在校园里自己徘徊了很久，因为我觉得真是对自己的心情，对自己的心境都是会受到影响的。然后我看着校园里的国旗，我就跟长旗说，我说咱们下周一举行一个升旗仪式吧。然后在升旗仪式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一瞬间家国情怀真的触动到了我们这些支教的人。 确实。 在教学当中你们都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在教学当中我们有新的尝试，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在河南安阳队实行了这个选修课程的这个教学。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之前我们所有， 哎，我觉得这挺好哈。 是，我喜欢这个我就读这个。 就小学比如说你们基本上都是在给小学生上课嘛。 对。 我想超前学一下英语六级啊，然后我就给安南老师报名，我说我要学英语六级。就是一个选修课的感觉。 对， 你们去的时候 都开设了哪些选修课？ 对呀， 我们有电子琴、足球、书法、舞蹈。 哇，很丰富。 其实是偏向于这个 兴趣类。 对，兴趣类的教学。 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设置的课程，某一门课一个老师教的话，可能某一个班他会涉及到两天才上一次这个课。但是有的学生就会对这门课兴趣很大，然后我们支教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是不能给他们很足够的课程量的。所以我们就设置了选修的课程。选修的课程我们会定向招募这个我们去支教的老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让某一门课一天一个班可以上两节，这样的话我们半个月以来对这些课有兴趣的同学就会上到更多的课，而且他们可以自己选择的， 就很丰富了。 依据他们的兴趣来，所以得到了反馈也是不错的，孩子们都挺喜欢的。 这是第一次去开设这个选修课程的事。 对，第一次尝试，然后是在我们的河南安阳队。 所以其实曼宁咱们两个应该改口了。 啊，为什么？ 因为这一位是赵老师，一位是于老师。 不敢不敢。 但是真的就是让我可以想象到那种场景，就是大家作为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身份，走到农村和孩子们在一起开心快乐的去成长。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非常，未来来看是一种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且很多小朋友我觉得因为比如说爸妈比较忙啊，或者是条件所限啊，他其实接触不到这些兴趣类的东西，比如说电子琴，他可能上大学上高中以后才会知道，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一系列比如说体育运动也好，所以我觉得让他们提前接触有一个念想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深入的体会一下支教的生活吧。我们进行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听两位晨曦社的社员来聊聊从97年到18年这21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 好， 经过了哪些农村，看过了哪些孩子，给哪些农村的孩子上过哪些课，以及他们之间有哪些非常感人的故事。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节目。当然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房间，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的两位社员。晨曦社是从97年就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的一个民办社，这个学生类啊，这个社团组织啊，他们长期致力于支教行为。你看我这词儿的用的都不到位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话不多说，让两位社员来分享一下，在这21年的时间里，他们都走过了哪些山区、农村，和孩子们都有哪些开心的交流。来，长期先说。 这几年呢，我们去了河南、河北还有湖北等地的山村去支教。然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然后我先说一个吧。就是我第一次去平泉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在这个校门口呢看孩子们放学，有两个小女孩没有走啊，一个小女孩带着她弟弟，另一个小女孩自己玩，然后我们就聊天嘛。然后一个小女孩就跟我说，就跟我聊，说老师，我特别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唱歌特别不好听。然后我当时感觉就她非常没有自信，后来我就说了很多鼓励她的话啊，然后她最后说了一句，说老师，我试一试，我记住你的话了。然后后来我们又聊了聊她的家庭啊，她的父母都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在海南上班，然后一年只能回来一两次，最多也就两次。然后我就问说，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他说想。他那个想说的就特别的深切，特别感动我，就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心酸。就这么小的孩子，就是正当需要父母鼓励和关心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他这个童年的一个遗憾。另一个孩子呢，他的这种家庭的情况也和第一个孩子差不多，也是父母在北京上班，一年可能也只能回来一次。他还有一个弟弟每次走的时候，他的妈妈都会提前上车，不敢直面的去跟孩子们分别。他的弟弟呢，每次走的时候都会就是大哭大闹哈，就是肯定是舍不得妈妈，舍不得爸爸然后我们聊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也就是他的弟弟，突然摔倒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像一个妈妈一样，把这个他的弟弟从地上扶起来，然后担了担他的土然后哄他说不哭不哭不疼。然后当时我就更心酸了，就这么好这么小的一个小女孩，也就4年级左右，她就要除了自己缺爱以外，还要把自己的爱分给他的弟弟，还要承担起本来不属于他的这些责任。所以我就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当时呢，我也更加坚定了，就是说开展支教这类的活动。支教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价值观的积极影响，其实也是一种陪伴，这种陪伴也是一种关爱的付出。我们的爱可能代替不了说他们缺失父母的这种爱，但是希望用我们的关心去温暖他们缺爱的心灵。 说得特别好。其实无形当中也是对我们社员的一种影响不仅仅是我们传送了知识，其实对于我们社员来说，也是从农村得到了很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关于社会的看法的一种价值观的传送。 而且这是一种教学相长的一种体验吧。 没错。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来了哈。 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都是我们首师大的朋友吗？有一位不搭啊，他说都是晨曦社的朋友啊，这两位是我两次支教的队友，特别有感触。 哦， 还有很多人送出了泰迪熊，谢谢大家啊。 你像小兔子说，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晨曦啊。 嗯， 我最爱的黑巧说，哇，很精彩。 嗯， 王朱邪是小疯子说晨曦最棒。晋忌啊说好棒，王朱邪是小疯子送出三只泰迪熊。 嗯， 我们总共四个人，您看着办吧啊。 我们其实还有这个以前的老队员哈，他说老晨曦飘过哈。 嗯， 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团结，大家都把自己称为是晨曦人是吗？ 对，还有一个叫今夕何夕的说我也是晨曦人啊，不搭也说都是晨曦的朋友。还有说叫我楠楠姐这位网友 A 打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位网友啊，希望大家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 嗯， 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安南是现在大三啊，应该是进入晨曦社大四啊，进入晨曦社团时间比较长了，四年了。原来你是不是社长啊？ 不是， 原来也不是啊。但是在晨曦社的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太多了。 嗯， 因为我入社的那一年刚好是晨曦社20周年。 嗯，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要把我的第20岁烙印在晨曦社的第20岁里。然后今年晨曦是第21年，我真的觉得在晨曦的日子，尤其是认识的晨曦人，都让我特别的感动，都让我觉得来到晨曦社非常的值得。 嗯 嗯，刚刚您在聊的时候说到的那几个互动的人，都是 我们都很熟，是吗？ 对，都是认识的人。然后就是这些人也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感受，非常非常多的体验。嗯，其实很想分享一个刚才小兔子和布达跟我们一起支教的时候那一次的经历。 嗯， 那一次的经历是我觉得我支教以来可能是去到最艰苦的地方的那一次经历吧。 是哪里呢？ 是在河南戴庄。 嗯 嗯，然后我们一行人到了那边，第一天就是大雪。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只可以是教室，就是把教室 只能在教室里边住。 对，然后我们16个人就把那些桌子拼凑在了一起，然后那些桌子其实还高低不平的，然后把桌子当床拼在一起。嗯，而且教室里没有暖气，而且那天下雪，真的是大家非常团结。我们就把学校那些就那个学校比如说举行什么重大活动的时候，会用的那个红色的地毯， 嗯， 我们铺在了就是高低不平的桌子上，然后把自己的睡袋就是紧紧的一个睡袋挨着一个睡袋的排在那些桌子上，我们就是紧紧挨在一起睡觉。 嗯，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家团结一心的感觉。 没有有人后悔吗？ 没有有人后悔。而且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小太阳可以当做暖气。 嗯， 但是那个村落电压非常低。 哦， 嗯，晚上的时候灯是打开了像没有打开一样。 嗯 嗯，然后我们就所有的人感受着那两个微弱的温暖的小太阳，但是彼此的心里都非常的暖，互道晚安的时候都能看到月光透进窗户，自己呼出来的哈气。 嗯 嗯，但是这些人都紧紧的挨在一起睡，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嗯， 那是哪一年？ 是去年寒假。 我们这里好像也有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好像是晨曦队的队友在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在一起吃饭的一个画面啊。 哦，对。 我觉得不仅在一个地方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样大家一起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画面其实也是非常感人的啊。不仅仅我们去支教了，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一起去支教了，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场面。嗯，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啊。这是在2道沟吧？ 对对 对， 这2道沟 非常可爱， 特别私硬。 来， 嗯，小寿星就是这位穿白衣服的同学。 对， 穿白衣服的。 对， 我以为站起来的这位呢，我以长崎呢。 长崎这一次是我们的队长。 嗯。 都快尖鼻子了。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每顿饭都是自己做 的。每顿饭都是自己做的。 支教以来每一次的饭都是自己做。 那你们要很全能才行啊。 其实有关很多做饭的故事吧。 嗯，你说啊，其实是很多做饭的故事啊，是不是有专职的伙夫啊？就是我来支教，就专门给大家做来做饭的。嗯， 会有非常擅长厨艺的同学。 嗯 嗯，然后我们每天挤在厨房里面。会在课余的时间去切菜呀、啊、然后擅长什么做什么的同学就去做什么。 嗯嗯，这样我们先进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 大家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史，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间啊！如果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找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嗯，现在呢，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还是不搭哈、啊。他说宇宙无敌带装队哈、啊，可见我觉得那一次的经历应该对你们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哈。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我也去了新疆，还有不搭他说在带装队我过了我20岁的生日，感觉是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嗯哇。不搭说了一句，好多同学为了能帮忙都在支教之前学做饭。 嗯， 这个很关键啊， 而且我觉得很感人。 来了13个社员一个都不会做饭，这对后勤保障有问题啊。啊， 而且我发现啊，之前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啊就说有一两个会做饭那你们就做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团队不是这样的、嗯、这个团队是大家自己主动学做饭哈。 是的， 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说、嗯、在刚才放的那段视频里面、嗯、有人会做葱油面，还有人会做地三鲜。 嗯， 我觉得还挺高难度的。 是的啊，能把这个素菜做得这么香， 嗯 啊，也是一个能力啊。好吧，除了这个在大家伙一块儿做饭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在一起以外，跟小朋友之间还有哪些你们觉得很感人的故事呢？ 嗯， 安南你先说。 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 嗯，比如说我们在平泉吧。 嗯， 平泉的天气那几天真的是捉摸不定，蓝天白云，然后就忽然暴风雨。 嗯， 然后我们忽然暴雨的时候，其实只有我们这些老师手里有伞，那些小孩子、嗯、他们都比较坚强，他们平常上学、嗯、就算下雨也可能他们不带伞。 嗯， 所以也让我们挺心疼的吧。然后每一次一到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上学的时候、 嗯、 赶上下雨，我们就是会看到那些小孩子就在雨里冲过来、嗯、我们就会非常心疼，我们就老师们把雨伞一个个举到孩子面前、 嗯、 然后拿着伞不打自己打那些孩子、 嗯、 然后把他们送到门口或者是把他们从门口接到教室、 嗯、 这个样子。其实这些一起去支教的我们这些同学都是比较在家里很受家长宠爱的这些人、 嗯、 但是一到那里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老师的 样子，自己变成大人了。 对，一下子就变成老师的样子、嗯、全心全意的都是为学生着想，自己临着也没有关系。 嗯， 对。 没有碰到特别顽皮的孩子吗？ 会有特别顽皮的孩子。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在河南的时候、 嗯、 就有非常非常顽皮的小孩、 嗯、 其实他们虽然顽皮调皮给我们有的时候捣乱，但是他们真的特别重感情。 嗯， 让我们就是会很受触动的时候，就是那些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平常老是逗你跟你对着干的那些孩子、 嗯、 在我们走的那一天眼巴巴的看着我们说老师我会想你们的。 嗯， 那一瞬间自己的心里就会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我要继续支教下去。 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越捣蛋越调皮，他越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哦， 对，所以后来我在看一本心理书的时候还在说， 越是调皮和捣蛋的孩子，你越要关心他，这样他才会去慢慢的去接受你所告诉他的一些正确的道路。如果他越调皮，你越去忽略他，或者说是越要去惩罚他的话，他反倒会觉得很失望。嗯，这是心理学角度去探讨的一个问题了。刚才安南在节目放片花的时候还跟我们讲说，在跟这个小朋友之间去交流的时候，还给他们排了很多的歌曲，是吗？ 对，我们举办了一个合唱比赛。 嗯， 对， 这个合唱比赛， 安南是教音乐吗？ 我不是。 长崎教什么？ 我教这个历史和体育。 历史和体育啊。安南呢？ 我教的是作文和书法。 作文和书法。然后长崎是教这个体育和历史，都是文科，特别好。你们搞了一个歌手这个唱歌合唱比赛。每个班都要比吗？ 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合唱比赛，其实那边的孩子他们没有参与过。因为那些孩子他们的课余生活，那些课余活动都比较少一些。我们就把很多活动都带了过去，包括定向越野合唱比赛都有。然后这次的合唱比赛呢，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年级一个班，然后每一个班会有两位班主任，然后由班主任和孩子商量选自己班会唱的歌，然后在合唱比赛的时候展示给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每个班主任做一些创意，然后在合唱比赛的时候也会有所体现。可以拿我们班举个例子吧。我是五班的班主任，和我搭档的是祝老师。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跟孩子商量你们更想唱哪首歌，然后给孩子放了一首台，就是苔藓的苔那首。孩子们就说我们想唱这首。这首歌是什么来由呢？是咱们的央视有一个节目叫经典永流传。然后在那个节目里，一个支教的一个老师为他的孩子们把一些古诗改成歌曲。然后就有一首苔。这首歌真的是很触动我吧。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眼眶就湿润了。那些歌词也确实很适合这些孩子，说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这首歌主要的歌词。然后那些孩子用清澈的嗓音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看到了那所学校，看到了那三排简陋的校舍里有了一种破土而出的希望。而且我和我的搭档的班主任一起给孩子做了一面班旗。那面班旗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堂就是给孩子做游戏的那种课，会剩余了很多海绵纸，很大张的海绵纸。然后刚好有一个同学带了针线过来，感觉到那里生活起居都是靠自己了，然后就有针线。我就把那些海绵纸和我一起搭档的祝老师缝了一面班旗。其实针脚很粗糙，但是真的很用心。然后我们在上面勾勒了一个梦。把那个梦字呢，让孩子用自己的名字把它填满。然后因为跟我搭档祝老师是学美术的，真的是特别有想法。然后就把那些非常明亮的颜料，然后放到了教室里，跟孩子说你们可以尽情的往这面班旗上印属于你们自己的手印。然后那些孩子都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弄得手花花绿绿的，然后很开心的往那个旗子上印自己的手印，也是一个属于他们班独特的回忆吧。 哎呀，想想就好像很美好的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是的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和学生之间啊，包括你们社员之间在支教过程当中温暖的画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到了农村去支教的话，还是要考虑教学水平的提升，包括要把孩子们真的让他们增长知识啊，学到东西。长崎作为社长，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创新一些新的这种教学的方式或者教学的模式呢？ 也是有的。其实这次的安阳队就是一个， 刚才我们讲了选修课啊， 对， 选修课是一个方式， 这就是一个突破。除了就是我们 在上课的模式以外，我们自己的课程也有一个新的模式，比如说像我们的就是有我们以教兴趣课为主，然后我们报名的人会报说自己能教什么兴趣课，然后我们会给他们排课。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高年级可以教音乐，低年级就没有这个音乐课，高年级有这个这个京剧课，低年级就没有。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是这个分配是比较不平均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这样着，就是把这个课分为几大类，说这个手工类国学类科技类等这几大类，然后高级年级都有这种类别的课程，然后我们希望让孩子们就是更多的接触到我们就是更多的兴趣类课程比较平均的接触到这些课程。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职业启蒙的板块。 对， 从小学就要职业启蒙了。 对，很多人都这么问我们，说小学生干嘛要给他们设置职业启蒙的课程呢？因为我们就是之前的支教经历有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吧，比如说有的小孩子，他们问到他们，你们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呀？他们会说老师、医生、军人。老师、医生、军人，他们不知道更多的职业，他们可能只知道那么几种屈指可数的职业。我们就希望让他们看到他们未来其实是有无尽种可能性的，所以也不算一个规划，只是一个启蒙。而且有的小女孩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初中毕业，在他们的村子里初中毕业就已经很好了，初中毕业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觉得其实心里挺难受的，而且那些孩子有很多都是在课堂上特别积极踊跃、特别优秀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可以有更多其他的选择。所以我们这一次跟长崎我们一起也是设置了这个职业启蒙的这个板块，就是带着孩子告诉他们，他们未来可以有很多条路走出这个村子，然后有一技之长再来回馈自己的家乡。 也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就给孩子一个信心，就是我不仅可以这样走，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对， 说了这么多，长崎支教了这是三年啊。 对， 还可以有很多条路走出这个村子，然后有一技之长再来回馈自己的家乡。 也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就给孩子一个信心，就是我不仅可以这样走，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对， 说了这么多，长崎支教了这是三年啊。 对， 去过哪些地方？ 去过河北平泉的两个山村，去过河南代庄，那个代庄是同一个地方。 安南呢？ 去过河北的衡水，然后去过湖北宜昌，去过河南代庄。 去了这些地方以后，对于你们来说，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渴望知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你们来说收获了什么？或者说这些年支教下来，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得到了哪些？长期先说。 行，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带去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的课程，培养了很多兴趣，同时也是一种陪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其实因为这个支教的活动，它不仅仅是支教这半个月啊，它是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安排。开学开始呢，我们就准备了这个支教的安排，就是首先呢是宣讲会确定支教点以后，我们举办宣讲会，然后介绍各个学校的情况，然后进行两次比较严格的面试，选出队员后，我们会进行这个培训，请专业的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对我们进行培训，之后呢队员们自己会写教案，写完教案以后会在队内进行试讲，经过几轮试讲之后，队员们自己互相提出这个意见，然后最后再以最好的这个状态去支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师范生嘛，师范生未来都是要当老师的，其实这也是对这个教师技能的一个培养，也是对未来教师生涯的打的一个基础啊。 支教的经历更是一个就是检验的过程，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对于当老师的师范生的我们来说，嗯，是一种磨练，更是一种就是提前的一个检验吧。 嗯，就怎么带带小孩啊，啊，我这教学思路对不对呀、啊？ 嗯， 早晨我这起床能起来给同学们上课吗？啊，这些收获是有的啊。安南呢？ 支教我觉得于我来说感受可能就是遇见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 嗯， 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不只是朋友，我感觉更像亲人。 嗯， 因为很少有机会会和志同道合的人相处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那么久，然后慢慢的大家其实彼此都会把彼此当作亲人去看待。 嗯 嗯，很多很多片刻，很多很多回忆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的珍贵的。 嗯 嗯，而且其实支教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未来的规划也会有所影响。比如说有一位学长他在晨曦社支教了6次， 嗯， 真的是寒暑假下乡都非常的积极，然后他今年已经毕业了，他选择了去西部支教，支教一年之后回来再精进自己的学业，然后回馈自己的家乡。 嗯 嗯，都是支教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对自己的未来也有所改变。 嗯， 是的，其实我也接触了很多支教的同学，也有一些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但是呢仍然是非常的渴望这种支教的情感啊，哪怕是这种经历，甚至有的时候抽时间，周六周日的时候还会去支教。有些都已经参加工作十几年的啊，这个老学长仍然还要去山区 坚持去支教。 对、 嗯， 然后他们总是会跟我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支教会上瘾 啊。 对，他说啊，他说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支教去山村啊会比较辛苦啊，没有，他会觉得是有一种成就感，然后又觉得会很上瘾。这种上瘾是包括社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包括在农村的这种体验，都是一种令你感到很舒服的感觉。 嗯，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有人说到了一位学长，说这位九州学长支教7次是我们的榜样，给九州打 call。有很多人都认识他是吗？你们也认识？ 哦，刚刚说的就是这位 啊，就是他是吗？ 啊， 哇，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对，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他说晨曦在成长啊，希望一如既往的做好支教。 嗯，我们看一下这些图片。这些图片都是你们在支教的时候的一些生活的照片。哎，这张是在地铺上吗？ 袋装 桌子上面， 桌子拼起来的。 嗯，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睡。 对， 睡打通铺，那意思就是。 对、 嗯、 对， 嗯， 睡袋都是紧紧挨在一起的， 紧紧挨在一起。 嗯， 这个是 送孩子回家，因为我们有要求，就是在我们支教期间必须要家长接送。 嗯， 因为保证孩子的安全嘛。然后有的孩子可能家长实在是不方便，因为其实带他们的家长都是爷爷奶奶姥姥爷这种。 嗯，然后有的很多时候他们会务农，没有办法接孩子。 嗯 嗯，所以有的孩子比如说按时回不了家，我们就会派两位老师护送孩子回家、 嗯、 然后再回来。 嗯，提起家长，长期有没有接触这些家长，就是家长或者说是当地的老百姓对你们去支教有哪些新的评价呢？ 就是当地的家长们还是挺支持我们，也挺那个感激我们来这支教的。因为他们平时的课程的种类非常好，就是他们觉得这种兴趣类课程会真的会就是会会激发他们他会激发他们的潜能，就是拓宽视野啊之类的。 嗯， 然后感觉特别好，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去接触这些兴趣类的东西。 是的、嗯、啊，等于算是请进来了啊，把专家是请进来了啊。让大家能接触到这些兴趣，只要接触到了兴趣，才可以去发展兴趣、拓展兴趣。嗯， 对。 提到晨曦这两个字，总觉得非常的温暖啊。这是首都师范大学97年就开始创办的一个民间学生社团啊， 嗯， 主要从事于支教服务啊。这21年走过来， 对于师范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来说，肯定是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对， 你们有没有算过数据，说有多少的晨曦社员了？现在 没有算， 大体算下来，这21年 都有50到70人左右。 50到70人左右，那么这样算下来十几年，20几年， 可能会更多 啊。 现在少一点， 少一点。如果按50多人来算的话，20多年也有1000多人了。 嗯，对。 嗯，他们也许现在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了啊，有些是在教师的工作岗位上，其实也是在给大家还是老本行去上课， 在延续、啊、 对，但是火种永远都是在农村的那个支教的小破屋里开始的、啊、 是一种萌芽。 是的，对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互动啊，是晨曦社的社员们，相信也有很多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在听或者在看我们的节目，让长崎和安南给大家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吧，或者说你们的母校啊，尤其是安南大四了啊要离开的时候对母校有哪些想说的，长崎先说吧。 首都师范大学呢是一所以教育基础服务为优势和特色的大学，就是北京现在中学的教师的55%和幼儿教师的94%都毕业于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特级教师呢，它的来源，首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占北京特级教师的1半以上，然后有的学科甚至达到了90%，所以说这种师德高尚啊，专业精湛啊，学生爱戴的老师呢，不仅仅是一种使命，更是我们对于这种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责任。就是晨曦社的支教精神，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内心啊种下了一颗颗公益啊爱心的种子。它呢正在发芽，在未来呢会成为一种推动社会会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行动力量。其实令首师大比较深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下沉广场，就那儿呢非常的充满了青春活力。在前几天呢，我们刚刚在那里办了募捐的晚会，晨曦社的募捐晚会。其实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机会，来让我们把我们的这种想法变为现实啊，然后特别好。同时呢也就是丰富了我们的这种课余生活，然后使它更加有趣，更加丰富。 对于一个师范类的学校来说，首都师范大学是最优秀的学校之一了。里面也有好多我的同学啊，然后现在也有一部分去做了老师，也有一部分从事别的职业的。甚至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很多优秀的记者，优秀的主持人也都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啊。大家在各行各业都做着教书育人的工作啊。其实我觉得主持人也未尝不是传播知识的一种渠道吧。安南呢有什么想对首都师范大学或者说值得炫耀的，俺母校有啥值得炫耀的？ 我觉得 山东话又出来了。 我母校的一草一木，任何东西任何时刻都是值得让我炫耀的。我觉得首都师范大学已经烙印进我的生命了。其实从大一军训的时候，我觉得刚刚认识首师大，首师大就反馈给我很有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军训的时候赶上中秋节，在军训的基地过。然后那一天，然后学校的那些领导老师们，他们带了月饼水果来看望我们这些军训的孩子。然后那一天我们也有一个中秋晚会，是一个辅导员老师刘佳，他唱为我们唱了他写的给首师大写的歌，是西三环北路105号。这个其实对于首师人是一个暗号一样的词语，这是一首由辅导员写的校歌吧，第三校歌。然后我们也是有这首校歌初识了首师大一样的感觉，就是很温暖，尤其是在中秋第一次听那首校歌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刚刚其实自己是晨曦人，现在觉得自己是首师大人，真的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也希望自己可以让首师大更有光彩吧。 说的特别好，这好像是一个迟暮的老人对这个母校最后的告别啊啊！此时应该放点音乐了啊。时间已经来到了8:54，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库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这好像是晨曦社的社员们一起为孩子们演唱的一首歌，是吗？ 嗯，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听 一下。 看到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仍然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 嗯， 啊，喵儿说青年服务国家，我爱首都师大，啊，还有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仍然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 嗯， 啊，喵儿说青年服务国家，我爱首都师大，啊，还有这个巴拉巴拉的玄少说西三环北路就是我的家乡， 嗯， 啊，还有这个彭星他说哈， 曾经的那些过往就会很感动啊。 嗯，同时呢，伴着这首歌，我们也希望晨曦社的所有的社员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学习的，今天我们和晨曦社首都师范大学的社团的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9点档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来说说他们在服务三农方面又有哪些新的故事可以分享。嗯， 现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它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最南，分选首席百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青年说，继续说。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点02，你看我这话说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来到了9点02分、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嗯、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嗯、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直播，并且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 没错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青年服务国家首都这个大学暑期师范是不是首都大学暑期实践的特别系列报道啊、嗯、今天已经来到第4期啊，我们仍然聊的是和农村有关的故事。 对、 啊、刚才聊的是支教，这次聊的是服务三农啊、嗯、曼宁服务过三农吗？ 曼宁服务过，曼宁去过马铃薯基地。 哦， 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平常那个马铃薯它那个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嘛、嗯、然后我们就把它扔掉或者怎么样、嗯嗯、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了那个马铃薯基地以后，我看到了一个那个发芽发得非常旺盛的马铃薯，我就没有认出来、嗯、我说这个是什么呀，然后旁边那个工作人员就几乎是在半笑半开玩笑说，这是马铃薯啊，这是马铃薯基地啊，你不认识吗、嗯、当时我真觉得啊，我应该多多来到这个田间地头来了解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并且要认识多一些这种农作物啊。 嗯，是的啊，我也服务过三农， 嗯， 我买过农产品， 嗯嗯， 这就是服务三农。 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可能都服务过哈， 是吧？ 每天都要服务，不服务还不行。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服务三农的一个暑期实践团，他们这个暑假去了内蒙古的这个武川县啊，去考察了、访问了、采访了、实地调研了那里的农作物的这个致富情况吧，啊，农作物的这个 这个农业的发展情况啊，我们先把两位介绍一下啊。两位穿的衣服呢，刚才那两位是穿的红色的，这穿绿色的都挺灿烂的， 我 这一看就和农业有关啊。 对，在这个衣服的胸前有一个小玉米。 嗯， 这个应该是据说是农大的吉祥物哈。 嗯，我们邀请高圆圆和郝梦珍两位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2016级的学生高圆圆。 嗯，另外一位呢？ 嗯，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郝梦珍。 嗯，两位呢都是中国农业大学。我给曼宁接个底儿啊，就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报志愿。 你报了农大吗？ 我就报了中国农业大学，因为北京的分高啊。就是考北京的大学的分高啊。当时我是在这个山东参加的高考。 压力很大 啊，山 东、嗯、 只有中国农业大学分低， 是北京的学校 啊，山东的啊，只有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分低， 是所有北京学校里面， 就我们那一年是、嗯、啊，你参考这个报考志愿，肯定要这个挑一个有把握的啊， 嗯， 结果还是没考上啊，就是人家分低，就关键是我分更低啊，就没考上， 很低 啊。 985呢？ 对，985，而且这个中国农业大学，说实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全科类的学校，不仅有农业类， 对，它其实是综合性大学， 对，综合性的大学啊，在这个中国农业大学里服务三农，想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圆圆和这个梦珍，你们两个，这次去，先介绍一下吧，这个武川县是个什么样的县？啊，为什么要去内蒙古的武川县去调研农业发展？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整个我们的选题叫质量兴农。 嗯， 就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所农科院校嘛，就所以我们的社会实践主题一般都跟农业有关。然后今年的大主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然后我们在这个大主题下选择了这个质量兴农主题。 嗯 嗯，质量兴农的话，它就是说，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 嗯， 走质量兴农之路。然后这个质量兴农里面包括了质量兴农的战略，就是说给那些农民实施数字化农业、遥感技术这种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方向是对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方向的调研。然后因为我们小队有10个人，8名同学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有8名同学是食品与科学营养学院的，所以我们对农产品就比较了解嘛，农产品的加工也是上课所学的知识，所以我们 想、嗯、所以以后曼宁吃饭的时候可以先给圆圆发个微信、 这能吃吗？ 第一这不是关键，是这个有没有营养啊？这个含这个脂肪的摄入量高不高，对吧？这都是圆圆是学的专业里面的吧？ 对，我们有这些课程， 嗯， 还有就我们的网红老师范志红老师这种全民营养的知识，我们都在学习。 嗯，所以说你们就带着这些专业和疑问去了武川县。 对，然后选武川的话还是有另外的原因的。 嗯， 就我们小队有一名成员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 嗯， 然后他就想带着这些所学的知识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帮助家乡的农业做出一些改变和发展。 嗯，所以就选了武川县。那你们了解武川县的一个情况吗？一开始去的时候。 之前在网上是做过一些调查研究的。 它好是一个贫困县哈。 对，就国家级贫困县。它说以马铃薯这是一个种植业为主业吧，算是。 嗯。 然后还有。 就是我们是了解到武川县它是有一个特色农作物种植的， 嗯， 它不光有马铃薯，它还有像油麦呀，还有食用菌，还有就是向日葵这样的作物， 嗯， 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就是农作物种植出来，我们希望去了解一下它是怎么种出来的，而且想要了解一下它后续的加工过程会不会就是对这个农产品产生一些附加价值，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地区来进行调研。 武川我还真去过，我小的时候去过，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懂什么是贫困县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很好的就是他们那边植被还比较多，就可以在那里边玩啊。小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些概念，但是我觉得武川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 嗯， 你们去那边待了多久？ 一周的时间。 嗯，吃住在哪里呢？ 前三天我们是在西乌兰不浪镇的一个小学里面嘛。因为这个实践过程中有一天的活动是跟小学对接，有一个捐书的活动，然后前些天我们就在小学里留宿的，然后后几天就回到了武川县，在县城。 那这一次你们是经常去，每一个暑期或者是寒假都会去调研吗？还是只有这一次？你们经历到的， 暂且经历是这一次，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 期或者是寒假都会去调研吗？还是只有这一次？你们经历到的， 暂且经历是这一次，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憾，可能以后也会选择，再回到武川，再去调研一下武川，或者再去学习一下，或者去别的地方看一下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 为什么要说有遗憾呢？ 可以说，因为我们是大二暑期去的嘛，然后其实我们的知识储备还不是很够，就是包括他们会，就是其实他们会很谦虚的向我们请教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就不能 没有完全掌握，那个时候还 不能完全帮他们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就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说等我们 以后我们学成归来，然后我再来帮助你们，是吧？ 是。所以有一点遗憾。然后也是和孩子们就经过了一天的相处嘛，他们也是很不舍，我们也建立了联系嘛，也以后也可以回去看一看他们，在那个线上联系，就 那主要这一次活动当中为他们提供了哪方面的一些帮助或者是支持呢？ 是小学的那个活动吗？ 就是整个你们这一次服务三农的活动当中，可以大家讲讲其中的故事。 那我就先跟大家捋一下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就是先第一天我们先去的是武川县扶贫办，了解了一下武川县整体的这个贫困县的一个发展状况，还有它的特色农业种植情况，还有一些种植基地可以我们去学习参考的地方。然后去了第二天去了镇政府，了解了一下西乌兰不浪镇武川县下属的一个镇的具体情况。然后下午是去经过那个镇政府的推荐去了奎素村这样一个村进行农户调研，和种植基地的走访。然后第三天是去小学进行了一个捐书的活动，下午是去了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个葡萄种植大棚基地进行调研，然后又去了农盛淀粉厂、赛丰马铃薯繁育基地燕谷坊，然后采访了优秀的驻村干部，这是我们这些天经历的一系列的故事吧。然后带着每一个走访和调研过程中，其实每个故事都给我们留下了很难忘的一些回忆，有一些很暖心的瞬间。就我们可以先从奎素村那个说起。 这样吧，我们先放一段片花和歌曲以后继续回来。 好， 李希瓦新来的 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 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爱的吉祥花，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 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一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那我们看到我们大屏幕上导播老师非常淘气，把我们的这个背景换成了午夜侦探社啊。我们大早晨的节目给我们换成了晚间的讲鬼故事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讲鬼故事。 其实在这个讲鬼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互动平台上面的一些留言吧。 嗯， 我们看到啊，有这个潇洒竹影说中国农业大学服务三农，嗯，还有他是一只猫说冲啊圆圆，还有说圆圆姐好看， 嗯， 还有这个好波说加油两位美女。 嗯，怎么没有看到有孟真加油的呢？孟真的粉丝们在哪里？ 对，在哪里呢？ 啊，快点来这个点评，这个点赞啊，给孟真啊。刚才我们聊了中国农业大学啊，暑期的时候去了内蒙古的武川去调研那里的农业的方面的一些情况，都去了哪些地方？刚才那个远远给我们基本上一个大概的介绍了，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你看到的，或者说你调查走访发现的一些东西？远远先说吧。 行，因为我们那个第一次真正的深入接触到农户是在第一天下午去奎宿村进行调研。 嗯， 我们小队是分成了两组。 嗯， 一组是七个人去。 嗯， 分头就进农户家中调研，就是看他们的具体的 家中有几口人，收入怎么样，就种植情况怎么样， 就两组分头去啊， 探索他们的生活。然后我带的一组是去了奎素村的一个种植基地，这个种植基地是扶贫办推荐给我们，说是比较有当地特色的一个比较大的种植基地，这一户基地的是一对夫，这一个基地是一对夫妇经营的，他叫武三全，然后 他里面都种了什么呢？ 这就是一会儿就是要说的嘛， 你现在就说吧。 他一共是承包了2000亩地，里边有700亩的葵花，70亩的土豆，然后还有 那还挺大的，这是一个基地吗？ 对，就是一个基地 啊， 他是承包了当。村民们的土地，因为当地确实是， 那等于算是一个农业合作社了， 但是他自己就是整个都是自己负责的，这些土地都是当地村民们算是荒废的吧，因为这个村本来就很小，登记人口就200多人，然后因为青年都出去打工，当地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留守，然后也全村只有60几个人，然后他们不忍心土地都荒废了，然后就 承包给他了，等于算是， 对，大家都把土地承包给他，但是他这个 发现没发现一些问题呢？ 问题很大， 比如说， 就是他是一共承包了2000亩土地嘛，所以种植的成本就非常高， 对， 每天就挖水池、抽水灌溉这些要每年30多万，还有雇佣当地的算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收入吧，就把当地那些50多岁 就得雇佣这些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每年要10几万，但是确实之前这个基地的收成是并不好的，之前都是大面积的种植土豆，但是土豆的销量确实 不是特别乐观， 所以这个合作社每年还合作这个基地还是处于亏损状态的，已经承包了7年了， 一直是亏损状态吗？ 对，一直呈现着亏损。 这是这样的一个， 可能他也很苦恼吧。 走访的情况， 然后他就是靠贷款，还有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打工来补贴这个基地。然后当我们就是问他，既然这么亏损的话，为什么还要坚持？他们就说，那这些土地就荒废就荒废了，我们要是不种的话，真的就觉得特别心疼这片土地。我们就觉得特别感人，他们还能一直坚守在这儿，就是一直和土地这么平淡的度过一生，也没有什么怨言，真的非常乐观， 而且他们愿意为此而一直的付出， 对，然后我们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就是提了一些这个基地种植怎么就改善一下的建议嘛，因为他们现在一共2000亩土地，有1000亩是休耕的状态，因为葵花这种油料作物要很费那个田力，就要休耕，我们就提议就是在休耕的时候种植一些高蛋白的藜麦等这些作物，可以既让土地休息，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收入。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膜，他们也是使用了地膜能够使土地保温，提高葵花的产量吧，但是这种地膜就是聚乙烯材料嘛，会很难降解，就土地的肥力会持续下降，然后我们就希望能改善一下，使用质量更好的可以自己降解的地膜，或者是暂时先不使用，停止一段时间。 明白了啊，所以说其实你们也等于算是给他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孟真，你这次到武川县有哪些感受呢？ 继续说一下这个奎素村的情况吧。因为我在的那几个组都是做农户调研的。然后我们进到这个村中，第一感觉就是说这个村中基本上剩下的都是 50、60甚至更老的老年人了、 嗯、 他们的孩子包括孙女孙子全都是去镇里去县里上学打工这样的了，然后他们就是基本上有的是靠低保生活，有的是自己还种点田，然后自给自足这样的。就是感觉人口老龄化很严重，而且就是这种空手老人的现象也很普遍。特别是我的一个队友遇到的一个老奶奶，他们其实特别希望可以与外界有接触，所以他们就我们去跟他交流的时候就特别的热情，即使他就是耳聋了，然后也会 耳背不能聋，耳背就听不见， 耳背了、然后他也会就是非常耐心的听我们讲，因为他想要跟我们交流，他想要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呢他还有他自己的家乡还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不能，应该是说他也不想要离开这里。 所以其实一方面是无奈，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想厮守自己的土地啊，就觉得这是一个 有感情的地方， 饭碗，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就觉得自己要把它守护好。但是其实这块土地，据你们了解，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营养度啊，或者说肥沃程度是可以的，对吧？ 是， 就是如果种植好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的。 是的，因为它本身武川就是一个，我们知道内蒙古它是分牧区和农区嘛，因为武川这个地方的气候土壤它就适合种就是农作物，它不太适合放牧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它利用好的话还是非常有就是农业的发展潜力的。 这是在这个村子里调研的情况，还去了哪些地方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之后我们是去了就是西乌兰布浪的小学，然后在这个小学中呢， 这是一个村的小学还是一个镇的小学？ 一个镇的小学， 一个镇的小学， 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捐书活动，除了捐书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就是以跟小朋友玩啊还有授课的形式给他们讲述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特别是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活动，就是在他们小学里面有一小片土豆田，然后我们就在土豆田里给他们讲就是马铃薯是怎么来的，然后怎么吃还有马铃薯就有一些毒理方面的，还有就是马铃薯酿酒，还有马铃薯发电这样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呢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知道这个马铃薯是他们当地非常普遍的一个作物，但是他们并不是很清楚这个作物对他们来说的价值。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其实是让他们更爱自己的家乡，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可以觉得我要好好学习，我要以后为我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份力量。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来让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这有点像支教了，就是刚刚我们上半时段啊和我们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在聊的这个支教有点相像了。但是孩子们能听懂或者听明白吗？他们会觉得生涩吗？也有可能是和马铃薯长期接触，他们不会有这个生涩，是吗？ 我们是把他们就带到了那片马铃薯地里围着看嘛，就讲的也 他们可能就如果是我会说这有啥可看的，我天天都看它，天天都路过此地。 但你拿着它晾过酒吗？就你知道马铃薯可以发电吗？做个电池，穿个灯泡一样。 对，所以其实也增长了他们的自信心，就觉得哎，我们家的东西都是块宝啊，一定要珍惜它。 原来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 对啊，就我们家马铃薯除了能吃以外啊， 还能发电， 就 是 还能酿酒。 不止就是通过书本的那个上课的方式教给他们。然后除了这个 支教以外，就是除了去这个小学以外，还去了哪里？ 还去了，下午的话去了一个葡萄地。 葡萄地， 对，那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吧。 怎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葡萄种植基地的负责人是当地的科技特派员，然后他呢是之前是在就是 就是固定的单位工作的，然后但是他本身就是农民出身，然后他非常的热爱农业，所以他也是自学了很多知识，然后想要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定的发展，然后希望带动当地的村民可以致富这样的，所以他就在他们那里承包了一块地，然后请了一些专家来看，然后包括他们之前也尝试过种别的东西，然后最后今年选择种的就是葡萄，因为我们这个小队里有这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的学生，然后就是也算是与我们的专业贴近吧，然后就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葡萄地，然后就是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做农业的人一定要有情怀，一定要致力于为就是 有改变社会之志， 改变社会的志向啊。 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更好的经验啊，和你刚才看到那马铃薯基地相比是一个能盈利的一个基地，算是吧。 是第一年尝试 啊。好的，这样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广告以后继续回来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来聊服务三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叫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 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济事。 青年说，继续说。 如果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这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点击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即时的互动。 现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个聊天室当中呢，有很多人为孟真打 call 了哈。这个阳光要和好朋友说孟真加油啊，还有这个一同天天他说棒棒的高圆圆，高圆圆我爱你喜欢你，这怎么都是表白的呢。 还有你像这个海棠一蝶说远远加油啊，还有喷说可以的，希望这个大家都踊跃的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哈。刚才聊了大家去内蒙古武川县进行农业调研的这些相关的情况，刚刚在这个我们放片花的时候呢，远远还说了说你们还给这个小学进行了一个捐书的活动是吗？ 就是我们也参与了团市委的那个青年服务国家知识振兴家乡的活动，就是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然后我们从北京背了那个50-60本书，然后到那个小学里分给孩子们。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整个捐书活动，我们并不是想把它弄成一个很形式化的，就是把孩子们叫过来这种分书这种。我们想给他们足够的这种知识上的算是冲击吧，就是让他们知道读书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因为他们确实条件很差，读书的条件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去的之前，在北京的三联书店给他们拍摄了这样一段介绍书、介绍书店、介绍读书的这样一个短片。 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视频是吗？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现在是书店的环境。然后会由孟真他们介绍一下这个书店的整体情况。 就孟真在里面配音了是吗？ 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可能有点长前面。我们 们就 哎啊，看到梦真的画面了啊！ 这是我们小队的另一个， 啊、这不是梦真啊？ 对对， 感觉戴着眼镜好像 长得很像吗？ 因为这个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时候，就感觉脸盲了。 嗯，然后我们也分享了自己关于读书的一些故事， 嗯， 就是说在北京在同一个， 所以这些都是你们的这些社员 队员。 哎，这是远远，嗯，你是在读书吗？是在读一段小文章吗？ 分享自己关于读书的一些感触吧。 啊， 我们都说了一下读书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成长。 嗯， 然后希望他们知道，嗯，在北京有一群人也在白天上班工作之后，在闲暇之余也会到书店来读书，陶冶一下自己。 所以说这段视频其实你们在捐书的时候是放给他们看过。 对， 然后大概捐了多少本书呢？ 嗯，把带去的都分给他们了，60本。 嗯，孟真，你觉得这次的捐书行动，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自己内心又有什么样的触动呢？ 嗯，我觉得就是在他们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也对他们进行了了解， 嗯、 包括对他们采访。 嗯，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说，就是说看到了视频中有一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 嗯， 他希望这种，他希望自己也有这种力量，可以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我觉得这对小孩子来说是有这样的抱负，有这样的志向是很不容易的。 嗯， 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与我们去捐书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感觉我们这样做还是很有意义的。 嗯， 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除了看书以外，除了捐书以外啊，还去了一个工厂是吗？ 我们去了三家食品企业吧，算是 三家食品企业啊。这些照片里面应该都是有呈现的，我们来看一下。 嗯， 啊，这是哪家？ 这是农盛淀粉厂。 农盛淀粉厂，这是一个生产淀粉的一个，就是把马铃薯生产吧。 对， 我们叫马铃薯的外加工吧，嗯，算是。嗯， 就是他从农户的家中收来马铃薯之后，加工成淀粉。 这家企业盈利没有盈利啊？ 这家是有盈利的 、 他们还把制作淀粉的那些渣，然后让百姓们可以自己想领的就领回去做饲料。 嗯，这是一个调研的情况吗？ 这是和扶贫办 啊 主任先了解一下，这是镇政府。 这是镇政府。 嗯， 这是在农户家里。 这是和那个优秀驻村干部， 优秀驻村干部。嗯， 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下他驻村的一些故事。 嗯，孟真也去了吗？ 对对。 嗯，你觉得这个干部怎么样？驻村干部。 嗯，我想就是想着重说一下这个驻村干部，因为他就是他是有自己的就是机关上的工作的。 嗯， 然后就是他们这个武川县是有这样一个政策要求，你这个必须有驻村干部，然后去指导，去就是去帮助农村的发展嘛。 嗯，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驻村干部就去到农村，他是一周7天，基本上就是6天都会在那边吃住，然后跟百姓一起生活，然后解决百姓的问题，然后可能一周休息1天，然后回到县城，然后解决就是自己家庭里的事情这样。然后他的工作其实非常的琐碎，他跟我们说到就是包括有个人什么在就是磕着了碰着了，然后要去医院啊，然后他都要帮着联系，然后每天5点起来就会接到电话，然后就会农民有什么我家的羊啊， 就是谁家的羊丢了呀，丢了一只羊啊， 也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学的学生嘛，我们有可能以后也会有就是这种选调生啊，然后有可能有大学生村官这种想法。 嗯， 所以我们询问了就是他对我们的意见或建议，他跟我们说就是农村是最锻炼人的地方，基层是最锻炼人的地方，我们只有进入到农村，进入到基层，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能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有志向，然后有情怀，去可以服务三农，因为三农问题是需要更多的有激情有情怀的人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就是 现在的话就是努力学习好专业知识，然后以后的话有机会的话要多去基层，多去农村去看一看。 嗯，这是采访了驻村干部，也采访了一些加工的企业，也采访了这个农村的这个一些这个基地啊，我们叫做基地啊，还有这个捐书，还有体验这个给这个孩子们讲马铃薯可以发电，还做了哪些事儿呢？ 就去企业的话，我们也和他们有过一些关于我们专业方面的交流。 嗯， 就是我们去了燕谷坊， 嗯， 还有那个淀粉厂嘛， 嗯， 我们就因为是食安专业的，就着重问了一下关于质检方面的问题。特别有趣的是那个燕谷坊的厂长嘛， 嗯， 然后一听我们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嗯， 就很害怕， 然后立刻就把他们厂里一个质检员小姐姐叫过来， 嗯， 就是说赶紧让她来和我们探讨交流一下， 嗯， 因为他们厂这方面确实实力还是不够硬的， 嗯， 我们就和那个小姐姐一起到了她的质检室，就给她说。把我们所学的一整个什么检验菌落总数啊，这些大肠杆菌什么的，都给他演示一遍，告诉他怎么做，然后觉得学的知识好像挺有用的， 就用到了实处，特别的好。我相信他们也觉得，就是你们能给他们带来很多专业的知识，促进他们农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这一次去了七天的时间，对于远远和孟真来说，印象都是很深刻的。如果用自己的一小段话来表达，这次走访或者调研，对于你们来说学到的哪些东西或者感受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样的表达？孟真先说吧。 首先我非常就是感谢我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加入这样一个团队，因为感觉在这七天过程中，团队的协作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在这七天的社会实践中也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团队中工作。除了在团队中工作呢，我觉得我真正的去感受了农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与真正的实践结合起来，然后可以更好的就是指导以后自己的学习。 远远呢？ 我是觉得有了一次深入农村的生活体验吧，算是真正了解了原来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生活的场景，也对我们以后的算是食品的一些开发呀什么的提供了一些社会的思路吧，算是。然后还有就是对我们整个策划活动能力的提升吧，因为整个实践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各种路程或者是活动的细节都要自己想，这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 你们是去了几个人？ 十个人 啊。谁是队长啊？ 队长因为专业的原因现在在银川实习 啊，就已经是大四了啊。 就是葡萄与葡萄酒专业嘛，他们 在酿酒呢啊。 对，在种葡萄。 在种葡萄啊。所以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开心的一点，就是跟每一个大学的学生在聊天，就好像在跟每一个 重走了一次青春吗？ 不是，就是状元360，知道，就是360行的感觉，360行的职业都基本上都聊到了。你看，这是种马铃薯的，还有这种葡萄的， 安全的 啊。你看前面还有上课的给孩子啊，还有搞化工的、搞化学的啊。 对。 你说咱们这主持人也挺好的哈，每天 我们也都学习了一遍。 对，跟这个，我终于知道马铃薯除了吃还可以酿酒还可以发电啊。 马铃薯可以酿酒吗？ 马铃薯可以酿酒吗？ 伏特加还有一股奶油味。 哇 很想去尝一尝。 这真是，这哪天咱们再专门开一期，就是各种农作物。 可以混搭的吃法，实践一下吗？ 对，混搭的吃法。我们来看看现在网上有哪些评论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两位同学啊，他们分别是我们的高远远和郝孟真两位同学。其实也是代表了自己的大学，这也是我们这个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学生暑期实践这个系列报道的第四期节目了。想必你们其实 也有很多的话想对中国农业大学来说，或者说PK 一下首都师范大学，来说说咱们中国农业大学这个令青年说主持人张悦没有考上的大学有哪些好的地方。来孟真先说。 就是说到 孟真先咽口水，咽口口水，那意思就是我告诉你有好多可以说的， 说都说不完呢。 就是说到中国农业大学，我还是想说一下当时自己报考志愿的时候的想法， 就心路历程是吧？ 对， 嗯， 因为 我袒露了一下没考上啊，人家袒露，人家就考上了，你看，来， 就是其实是我父亲带我去就我们家那边山上，然后我们家那边夏天的时候遭遇了冰雹，然后就基本上颗粒无收。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曼宁要认真听啊。 然后就很感叹啊，就是努力了这一年，结果因为一次冰雹就 天灾， 对，就没有任何收获，然后我父亲就说啊，农业真的很不好干。然后我就突然萌生了想要报考就是农林院校的想法。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学校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设置，包括一些就是老师的讲授过程中，他非常注重培养你的一些想法，一些包括培养你成为一个有情怀的大学生。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在农大最享受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算是农林类院校的 这个 一 流学校了， 对，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我们以后进入社会也可以成为就是一个榜样作用，一个带头作用，希望可以就是继续传播我们学校的一个基因文化吧。就是解民生之多艰，以天下之英才。 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你看每一个大学的学生们其实都是在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刚才首都师范大学说了要做一个好的老师，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说了一定要致力于服务三农，使自己使中国的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啊更加的巩固。当然了，我也得举几个例子啊，你像我这也有同学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人现在也干了别的事儿， 主持人吗？ 对。 做农业节目我觉得也很不错。 对，就曼宁的意思就是和这主持人其实什么专业都可以干啊。 他做的专嘛，他是专业 农业大学的学生，能干主持人，但主持人不一定会干会种土豆，我跟你说。 对呀，也不能让土豆酿酒，这怎么办呢？ 是的啊，远远来说说感受吧。 我先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喜欢农大的。因为当时 就远远那感觉就是我想把我的心掏出来给广大的农业大学的师生们看一眼，有刀吗？来。 就也是我觉得就像是宿命安排来到这儿一样。当时我收到录取通知书里面有一个学生手册，在最后面一页有一个农大一角的照片，然后那个照片上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着远远流长。我就觉得我天， 就是你的名字。 对，就是我要来的地方。他在等着我来。然后我到学校之后就在找这块石碑嘛，一直在找，就终于找到了嘛。这块石碑的正面上写着是思源，然后背面上是源远流长，就是说饮水思源嘛。我们每个人都没法忘记母校对我们这种不育之恩吧。 特别的好。 能听出来感情非常的深厚。 是的，不仅仅是对母校的这种感谢，其实也是大家致力于农业，或者说你像远远学的食品，食品安全啊，包括孟真学的是 我们是一样 的食品安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农业的范畴也是很宽广的。 对 啊，也希望我们以后吃的东西更加安全，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好吗？时间来到了9:48，接下来我们放一段这个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武川县实践小分队的一个总结的视频。这个视频大概有13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这次的 暑期内蒙古武川县之旅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曼宁，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了， 再见，给大家打个招呼。 可以清唱内蒙武川实践小队的故事，从这儿说给你听。故事之初还留声色，筹备之余齐心协力，时代曙光整装待发，到达呼市故事开端，会面扶贫办，约谈镇政府，走访种植地，千里送书籍，调研葡萄地，深入淀粉厂，探寻种植区，参观燕谷坊，采访好干部，纸短情长，一路相伴。 今天我们做的是武川版的海产，武川特产。